人的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事， 但狗的一生也差不多就是十年。 不靠了，你弄那卖哇，光棍的。 一只粉嫩鼻子白色流浪狗狗汉，用十年的时间陪伴不同主人走过爱与离别，只为了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 他对住十年被卖了， 孟有德， 我依然 孟如梅，妈的你怪你们呀，你看妈管孟依。 由 How to Make Millions Before Grandma Dies 和 Bad Genius 制作人打造的超催泪电影， 现在上到狗圈的 MI 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郭汉的电影首映礼邀请柬。 详情条规及私人私权浏览狗圈 .MI。郭汉5月21号全马感动上映。狗圈 ，We are on track。